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2021中国科幻大会正在进行中，作为八光分文化的重磅新书，领航员少年科幻丛书也将亮相科幻大会。这套丛书一共有4本，集中收录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的40篇优秀原创中短篇科幻小说，其中既有刘慈欣、王靖康、何西这些中国科幻中流砥柱的代表作，也有江波、何索夫、罗龙翔等新生代领军作者的匠心之作，甚至还有创作时还是中学生的青少年所创作的优秀科幻故事。对于中国科幻而言，少年读者扮演着什么角色呢？少年又为什么是科幻的未来和希望呢？中国科幻大会特别策划《少年科幻正当时》。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介绍《领航员少年科幻丛书》哈。我们知道呢，现在呢，中国科幻大会正在这个举行当中。那么我们在这两天的节目当中，都集中跟大家介绍一下涉及到科幻文学的相关的作品。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这个《领航员少年科幻丛书》，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系列的，非常适合少年来阅读的科幻短篇小说集的啊这样的一个丛书。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呢就是来自八光分文化的文学总监，同时呢也是这套丛书的主编刘维嘉老师。刘老师您好。 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这套丛书的其中的一位作者哈，科幻作家杨平老师。杨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今天呢，请到两位啊，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领航员少年科幻丛书》哈。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个刘维嘉老师，就是《领航员》，我们当时是怎么考虑这个名字的？为什么叫它《领航员丛书》呢？ 我这套书做的主要是针对少年读者的。少年读者呢，他主要是在学校里的学生，正是一个认知正在快速怎么说刷新啊，快速的成长啊，这么一个阶段的那个孩子，这种年龄段的孩子特别需要引导，需要引领。 嗯， 这样呢对他们的成长帮助很大。这个领航员呢，显得有这个做意思，就是引领他们了解科幻呢、啊，欣赏科幻。然后还有就是这套书每篇小说的后面呢，都有那个科幻名家写的点评。 哦， 这个就特别有助于那少年读者理解这个小说，理解这些文学作品，然后理解科幻，就是一个引领的领航的那个作用。我们当时想了很久，这套书起什么名字？后来我说，基于这个特性，我觉得叫它《领航员丛书》更好啊， 嗯， 更好一些，而且。当时这个呢，就请的那个领航员呢，严格说是就是刘慈欣老师。 哦， 刘慈欣他呢是我们的这套书的1号领航员，因为有些点评就是他写的，序言也是他写的，而且刘慈欣呢，当时听说这个我做这套书，他也是非常的认同，非常的高兴。 嗯， 所以他还自己主动就选了自己的4个故事。他说问我做几本，我说4本。他说那就自己选的4篇给我了。其实我开始选了2篇，他觉得不是很合适，不是很贴切。他自己来那个其中保留了我选的1个，然后其他3篇都是他自己推荐的。所以他认为这个更合适。我觉得呢，大刘为这套书也做了很多工作，他来当这个1号领航员是再合适不过了。 嗯， 这个领航员就是这个意思。 那最开始的时候啊，是如何想到说要专门做这么一套给少年来看的科幻短篇小说的丛书呢？ 这个事儿就涉及到我科幻编辑20多年的感受。我自己当了几年，5年6年的那个科幻作者，然后当了现在都快22年那个科幻编辑了。干了半辈子的科幻，我对这个科幻的那个了解越来越深入，感触也越来越深了。对科幻的认知和早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甚至可以说截然相反的。 早年是什么样的认知呢？ 早年那时候还年轻，刚开始写科幻的时候20出头，其实很多年轻人也都是那样，觉得成人化，觉得写得很精英化才是科幻的目标。但是随着我从事这个都20多年了，我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科幻也更了解了。其实我觉得现在越来越觉得那个少年儿童青少年对科幻的发展是举足轻重的，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一定要抓住他们，要为他们服务，要让他们喜爱科幻，这个才是科幻最应该做的，也是希望所在。 为什么呢？ 这个话题说起来就有点长了，但是我可以很简短的说一下，就是说这涉及到科幻本质是什么，科幻的本质是什么、科幻的定义啊和对它的认识啊又多种多样，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是它最根本的，就是科幻其实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文学，它是最为理想主义的，在所有的那个文学类型里边它是最为理想主义的。中国的那叶永烈他们呢，就是认为我们有一个必然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们将来一定会实现工业化，实现四化，在79年的时候嘛，那个对于未来抱有极大的希望。可以说那个时候几乎每篇小说都在说理想，那是中国科幻很质朴的一个时代啊，但是也恰恰反映和折射出了科幻的本质特点，就它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文学。这个人群当中，因为哪一部分人群是理想主义最浓厚，心中的理想的情怀情节是最强烈的，就是少年，就是少年。甚至青年都比他们弱。儿童呢，也有这个特性，但是儿童认知能力还是太低，他太懵懂了，那个谈不上理想，他也向往未来一个，但是呢谈不上理想主义，他们更多的是天真童真，这些用词用在他们身上，但理想是不能用在儿童身上的。理想情怀最重的就是少年，特别很多古诗古词啊提到那个少年，基本就等同于理想那种向上的朝气，那种冲劲儿。而说实话成年人就没有那么重的理想主义情怀了。 那您就是定义的少年大概是这个年龄段哈，大概是多大呢？是一个怎样的范围？ 这个我们也做了研究，也是做了很多思考的。和那个出版社的编辑们呢，还有少儿读物的这些同行啊，或者什么都做过广泛的交流。最后我把这个少年基本就认为它的核心就是初中生 啊，初中生， 初中生。我这个做少儿读物的我们的原来的同事，现在的作者，以及这同行编辑们，对这个有很多人有很深的了解，他们的划分都很细的。基本呢我呢套用我们约定俗成的一些观念来划分，就是儿童就肯定是还在过儿童节的，那肯定是儿童。但是呢我这个读物这个也可以扩展到一部分，它可以辐射一部分儿童。这个书的读者是五年的那个范畴，年龄是5年的范畴，核心就是初中那3年，上下各浮动1年。 就是小学6年级，包括高中1年级， 因为 这一个年龄段， 因为小学6年级和高一啊，跟初中生还是比较接近的，但是高三就跟初中生截然不同了，他已经很接近成年人了，所以那个我们那个同行们把这个高中生的这个群体把他们列为青春文学，而小学呢？基本就是儿童读物，小学以下幼儿园呢就是幼儿读的， 对， 这是比较常见的划分，也是可能是合理性最大的一个划分。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我们的小说怎么去选择的问题了，因为什么样的小说是适合少年来读的？ 首先给少年读者看的，首先第一条就是要有很重的理想主义情怀，要让他们有那种朝气， 我们的那个小说首先呢选择的就是这些，就是说要选取了很多那个开拓外星啊，或者面对困境也不退缩的那种。你比方说现在那位老总在北京，他在北京他的公司也很大了，他当时高三时候写的那个柔软的星球就是我第四本的名字。 嗯， 那时候他是成都七中，他好像是成都七中第一名考到北大的。他那个当时就写的是那个一群人在外星，那个柔软的星球其实是沼泽地，就是叫柔软的星球，那个星球全是沼泽地，在那上面怎么生存怎么捕猎怎么那个过得很艰苦，但是他们一点都不觉得悲哀什么的，他们也流传下了传说，知道自己是宇航员的后代，那飞船失事落在这个星球上再也走不了了，再也回不去了，但他们并不悲伤，他们觉得自己慢慢在适应这个星球，甚至他们的外形都开始变了，开始变得适应这个星球了，他说不伤心，他说这就是我们的家，我们一定要适应这个星球，征服这个星球，然后让它变成我们的家，就是这样的那个非常乐观的非常朝气的这样的，这就是一个典型吧。然后还有就是除了这个要有很乐观很理想的这个情怀以外，还有就是可读性要强，可读性要强，不能太晦涩，那个戏剧张力要很强，故事性要很强，还有就是阅读门槛也不能太高，因为这毕竟面对的是学生读者少年，要很容易看进去，而不是卖弄自己的某些知识啊什么的。 嗯，明白。 说白了就是这种小说是为读者服务，而不是说你读者必须为我服务，看懂是你的义务什么的，那就错了。一定要让孩子们一看就能被吸引住，然后才能感受到里边我说的那些理想啊、那个朝气啊这些情怀在里边。所以重点是这么几个选取的标准。 那这些小说筛选的过程大概花了多长时间？最后确定下来的一共有多少篇小说呢？ 我其实多年前就有这个想法，模模糊糊就有这个想法，认识到了青少年读者对科幻的重要性以后，我一直就在琢磨，就有意无意的就在琢磨，想想这些就挺合适嘛，那就其实早就在我心中有那个有些想法了，尤其是现在外国科幻他们那个群体的发生的事儿啊，以及那个越来越凸显少年青少年对科幻的巨大的作用，越来越急迫的想做这个，所以在今年确定了以后，我就马上开始花了4个月5个月吧，把这个筛选出来，然后后面制作校对什么的，花的时间不是很长，大头是在琢磨他选哪些，最后选了40个故事。刘慈欣的有4篇，其实大刘对这个选取的标准跟我差不多，他选的这4个就符合那我刚才说的那些特点，有着大刘早期写科幻的那种质朴的心态，展现工程师们的那个单纯的理想，就是一个技术构想啊，以及他们对人类的巨大贡献啊。你比方说大刘这套书最后一篇就是大刘的圆圆的肥皂泡，就是标准的大刘心中标准的那种工程师科幻，一个工程计划怎么变为现实，最后造福人类的这么一个故事，这其实是大刘最爱的一个类型，工程师科幻。 那这回呢，40篇小说，一共有4本书，是吧？那每本书都每本书不同的主题吗？还是怎么考虑的？ 主题倒是没有太强行的搞这种，就说主题统一的这个，我呢只是说尽量的把2-3篇、3-4篇主题一样的放在一块儿，但是他们的观点是不一样的。有的说这个好，有的说那个好，这个给读者一个思考反思的空间。最有意思的就是那个截然相反的，那个刚才我提到的那个初一的那个孩子写的，他写的是一个人的一生就只有一天，24小时，这么一个浮游一样的人的一生。好，他的后面那个故事呢，是个高中生写的，就是一个长生不死的人，他的感受。这个放在一块儿就很有那种戏剧性，孩子们读了以后反思的力度也会很强。 那么在这套书当中啊，有杨平老师的一部作品啊，而且这部作品是创作于1997年，已经过了20多年了哈。那么这部作品我想先问一下这个刘老师哈，就是您选用这个杨平老师的这部作品，创作于20多年前的作品，当时您觉得这部作品它的最大的特点是在于哪里？裂变的木偶哈， 裂变的木偶这一篇在这本书里很独特，对杨平自己也很独特，所以我就选取了他这一篇那个作品呢。对杨平来说独特在哪儿呢？他大部分作品呢写的比较成人化，比较前卫的那个，但是这一篇呢，他却是着眼于青少年，着眼于孩子，讲他的那个教育， 就说思考的是人类的教育的问题，这个非常适合初中生看。这个故事讲的非常的奇妙，就是说人类前往外星都挑选的是非常好的精英，那个因为他面临的危险呢、面临的环境非常，就本来都已经万无一失了，但是没想到其中一个的教育有问题，结果导致了整个计划的崩溃和这个考察队的覆灭，造成了人类的这个致命的弱点呢。 嗯嗯， 在很多人看来，他这个教育不仅没有问题，而且还是非常标准、非常好的。 嗯， 但其实是不好的教育，完全能引起孩子们对自己最关心的教育问题的反思。然后这杨平这个。除了他对他来说很独特，对这本书也很独特，在哪儿呢？ 嗯， 我这本书里边刚才提到了说，选的那个小说和故事都是可读性很强、准入门槛也不高的那个作品。说白了就是很多小说都是我们人类最常见的、数量最大的那个现实主义小说，但杨平这个呢是唯一的一篇现代主义叙事的那个，所以非常独特，很不一样，20世纪才有的现代主义的那个叙事手法。而且选它呢，我是想希望孩子们领略一下现代主义叙事的魅力，所以我写了很长的一个导读在后面，那是我写的。因为除了现实主义文学还有很多其他的流派，大家可以先领略一下，所以这个就是我这种考虑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问一下杨平老师啊，因为这部小说是您创作于24年前了哈，那当年的时候是怎么想到把一个教育的主题用科幻的这样一个外壳来给它包进去？ 我想可能最主要的原因是跟我当时的整个状态是有关系的。我是20岁出头，我正处于一个走出校园进入社会，正准备这个施展自己的这么一个阶段。因此当时我最主要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以前所从小到大所受到的教育对我现在的生活它起到什么样的影响，它有哪些好的地方，有哪些不好的地方，这是我当时一个最极端的感受。而且我强烈的感受到我从小到大受到很多教育跟当时的现实的社会是有一定的脱节的。我们从小到大是在一个，就像刚才刘维嘉老师所说的一样，我们从小到大生活在一个理想主义的一个时代。但是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尤其是中后期之后，整个社会变得非常的现实。我就开始重新梳理整个从小到大受到教育这么一个情况。在这点上我就强烈的感受到希望能够独立对社会的各种现象做出思考，做出判断来。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就对这方面有了一些想法。那具体到这篇作品本身来讲的话，其实它的契机是很简单的一个契机，就是当时国内刚刚重新翻译了《尤利西斯》 哦，就是文杰若和萧乾的那一版， 没错， 是吧？ 没错，没错。 因为那版我也买了，我在家里现在还放在我们家的书柜里。 刚一出我就买了，当时我还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在看那个，然后特别的激动，我看了那个。虽然我不能完全领略里头，但是里面的这种风格，所谓意识流的这种描写的方式，我是特别迷恋。同时，我还非常喜欢摇滚乐。然后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混杂在一起，然后让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说想用这种方式来进行科幻的表达，然后我就尝试了这样的一个东西。至于这个主题，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教育主题，实际上是在整个创作过程当中慢慢的从底下浮上来的。在最开始的时候契机并不是这个契机，但是这个主题是从中浮上，而且中间是改过很多稿，就是您现在看到我这个版本是所有的都是用第二人称， 对对，用你来写的， 来指代的。 对， 我认为这可以表达一定的疏离感，然后有一种审视的感觉。以我来表达的话，就是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没错， 用第三人称也不一样，因为第三人称它有两个意识合在一起的一个情节，所以用第三人称会有点问题。但用第一人称的话，它没有审视的感觉，用第二人称有点审视的感觉。那么但是在我的第一版当中是把所有的人称全都打乱了的。就是有的时候用我，有的时候用你，有的时候用他，有的时候用人名，有的时候用他的 title， 然后根据不同的场景、不同的情况下，我是故意给他打乱了的。我心里知道谁是谁，谁在说谁在说。 那会不会在读者读的时候会有一点？ 我在给我的科幻同道们当时读这个初稿的时候，他们最大的反应是搞不清楚里面有几个人物。然后他们跟我说你是玩得很嗨，但是读者完全不明白怎么回事。因此后来我改了好多遍，这是现在我们出版这是应该是第三版。 第三版。 第三版，对，第三版我做了一些简化，而且强化了一个这个教育主题。然后让它变得更加 就是可读性上我是往下降了一点，就是让变得不那么的自我，更让读者亲和一些。因为我也很惊讶这个刘维嘉老师能把这篇给收到这个集子里，他刚才跟我说的我是挺惊讶的，然后但是他说这个教育主题我是很认可的，就说是因为你们都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的老师嘛，那么这个家庭的教育对这个孩子的影响，他在后来他成长之后会对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现在社会上正在讨论的一个话题，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思考。 对，就是您刚才提到就是在第一版的时候是各种不同的人称都有是吧，你也有，我怎么样也有，然后他怎么样也有是吧，就各个不同的视角哈，但是您最终还是确定了第二人称，以这种审视的视角来进行整个的叙述是吧？ 对， 那么您采用第二人称是不是也和整个这个小说的主题是和教育的主题最终是这样的一个核心内核有关系呢？ 可以这么说， 嗯， 可以这么说，因为它本身的话，当你用第二人称的时候，读者他对这个人物他是有一个相对离开一段距离的一个判断的， 嗯， 他不像我是希望读者完全进入到其中的，完全带入到其中的。而如果用你的话，它是有一定判断的，就像我们刚才说它有一定的疏离，有一定的距离，这样的话它的它的行为哪些是对的，哪些不对，哪些是什么原因，它会有一个超出带入之外的一个判断，它会距离它一段距离去看它，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于这个教育主题来说的话，它可以更好的把它体现出来。 另外呢，就是这个小说整个叙述的方法啊，也有一种像这蒙太奇式的那种感觉，它的画面是跳跃的， 对， 是吧？这个您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这是我的趣味所在。就是我在作品中很多时候都是使用不同的视角，然后来转换。我们总结了一个主观视角，它是主观的，就是它有一定局限性。我们希望能够在通过不同视角，然后来推进同一个故事。这样的话，你可能会看到不同的东西，一个事物的不同侧面。这个是我一直在。不同的作品当中，我一直都是采用类似这样的一个方式。我是比较喜欢用这种方式，这样的话也可以使我，在描写一个事情的不同的方向的时候，我觉得更方便一点。有时候你主人公是没法接触到某一个事件或者某一个内容的，但是我们换一个视角就可以很好的让把这个东西给体现给读者。 您是天文学系天体物理专业毕业的， 我 是 学天体物理，对， 天体物理的啊。而且呢，您在这个毕业之后从事了很多不同的这样的工作哈。那这个您所学的专业是不是也和您创作科幻小说是有一定的联系的？ 那肯定的。我们在上天文系的时候，在学习的时候，在我们大二的时候，我和我们寝室的另外两个，我们三个人共同组建了南京大学科幻迷协会。我们当时组建这个协会之后，应该是国内比较早的，我们互相看很多科幻书，讨论这些东西，讨论各种各样的概念，然后我们向整个南京大学开放我们的图书馆，我们自己的私人的书图书馆，然后做卡片让他们可以来借阅，还放过一次到两次科幻片。但是因为90年代那会儿很多的校园活动的条件还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可能当时最主要的东西就是借阅，包括每期的科幻世界都开放给全校园的人来借阅，因此就是我后来写科幻跟我在南京大学这个读天文的这段经历是密切相关的，我觉得，就是当时正是这段经历和周围的整个这个科幻的这个环境促使我开始尝试着写科幻小说。 那么您既然是天文学系天体物理专业的，那您创作科幻小说的这样的类型也都是更多的关注在这种宇宙空间当中吗？还是说其他的方面也有？ 这么说吧，我们早期的时候我可能更多的是天太空题材的，在外星球或者在月球或者在地球的轨道上等等等等这些事情。但是到后来，因为也跟我的工作关系有关系，我后来干过计算机培训，然后做过计算机行业媒体的记者，所以后来我很多时候我接触了大量的计算机这方面的东西，所以后来我的创作的主题计算机网络的赛博朋克的这个比较多一点。 这部小说叫《裂变的木偶》哈， 对， 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一个简短回答是说，应该去看一下这个小说就知道了。 对对对。 那么，如果在这里说的话，很简单，就是主人公他本身，因为他从小的这个环境的影响，他的性格上有一定的问题。那么在与此同时呢，在他们考察的这个星球上面呢，有一种生物叫做逐日鸟。那么这种逐日鸟，它是需要不停的飞翔，然后通过阳光使他们自己获得能量，这是一种完全想象出来的。 但是这种啄木鸟当中有一只啄木鸟呢，它的有一种特殊能力，它可以隔空的去了解甚至控制其他生物的意识，因为某种原因它就和这个主人公的意识接通上了、 嗯、 接通上之后，这个人物他本身就这个产生了某种意识的裂变， 嗯， 就他意识有的时候是他自己，有的时候是这只鸟的意识、 哦、 有时候这两个的意识是混杂在一起， 嗯， 到了故事的最后，随着情节的进展，随着这个事情变得越来越失控， 嗯， 他的这两个意识就完全交织在了一起，所以到最后的话，为什么我在这里就是用到刚才所说的、刘维嘉老师所说的这个现代派的这个手法、 嗯、 就到最后你会看到这个每一句话，这句话可能是这鸟的意识在说话、 嗯、 那句话可能是他自己本身的意识在说话、 嗯、 还有一个可能是他们不知道是交织之后什么样的意识在说话，就是开始你会看到整个情节是相对有序的、 嗯、 越往后越疯狂，越往后越交织，越纠缠在一起，所以我就称之为裂变的木偶。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再问一下刘维嘉老师哈，就是您刚才也提到哈，在这个裂变的木偶这个小说当中，您写了特别长的这样的一个评论也好，编者案也好，当时为什么您在这个小说当中写这么长的一个编者案呢？ 我觉得他这个小说可能是这个书里边最需要领航的这么一个小说，那个叙事手法是最前卫的，最独特的，也说再换一个词儿说呢，也可能是在某些人看来也是比较晦涩的， 嗯， 一定需要领航，这个就充分体现了这本书的特点，就是领航的特点。他这篇是最长的，另一个呢、 哦、 长的呢是大刘的那个乡村教师。对，我觉得这个序言对孩子们非常重要。我小时候看那个小说啊，特别欧美的小说啊，等等等等，小说集前面的那个翻译者或者是出版社编辑写的那个序言非常重要。它能引领我们、欣赏这个小说，因为有些小说如果你不看序言啊，对孩子来说，它就是一个生活平淡无奇的描写生活的这么一个，像是散文一样的，就不知道它精妙在哪里。 嗯嗯。 这非常好的那个那种导读啊，点明它的那个优秀之处。精彩之处，哎，那就是对这个欣赏者、对读者来说就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坚持这本书40个，每一个后面都要写评论一样的编者案这样的， 哦， 才给大家领航。 嗯，那每篇小说这样的评论也好，导读也好，编者案也好，都是您亲自操刀的吗？ 有些不是我写的，我尽量请那个同行啊、老编辑啊或者怎么样啊，这个来写。大刘也写了一些，但是、我自己最想说的那个，那我一定得写，而且写得很长，有的都写了上千字了。 您刚才也提到，刘慈欣老师呢是有4篇小说，在这套书当中出现，可以供孩子们来阅读哈。那么这4部小说大概您能简单的介绍一下都是哪4部吗？ 第一个本呢叫那个宇宙奇妙见闻，是另外一个山东一个作者写的，展现外星生命啊宇宙奇观的。这个刚好大刘有一篇呢比较短的，几千字的，是讲宇宙奇观的，这个适合这个这本书的主题。就是叫探索，坍缩就是宇宙坍缩了，现在宇宙一直在膨胀当中嘛，所以我们时间是往前走的。科学界的理论呢，就是说如果一旦宇宙开始坍缩，时间就会倒流。当然还有别的说法，另一个说法是宇宙不会收缩，会一直膨胀直到热寂。而这个观点呢，在大刘的第二篇小说《梦之海》里边就有科学家提到了这个观点。第二篇《梦之海》呢，讲的是外星来的那个艺术家在地球上搞创作，他搞得倒是创作非常好，作品也非常震撼，但是却毁坏了地球的那个生态环境，导致人类陷于困境什么的。这是大刘对艺术领域的一个探索，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追求美、追求艺术，以及脚踏实地的生活当中怎么样找一个平衡。其实这个我觉得对青少年意义也很大。然后他的乡村教师嘛，那个是一代名篇，也曾被改成《疯狂的外星人》。这个小说其实立意很明确，就是知识能改变命运，知识能拯救人类，而教师就是伟大的普罗米修斯。这些话题是非常适合孩子看的，让孩子们爱上知识，深切认识到就是知识是唯一能改变我们人类命运，引领我们人类走向一个美好未来的这么一个。所以这个呢非常适合孩子们阅读，少年们阅读。而且后面 面他的有关那个宇宙战争的想象啊，也非常的震撼，非常的有启发性。实际上、啊、启发了很多后来的科幻作者写这方面，是一个新的一个想象大门吧。最后一篇呢，是那个圆圆的肥皂泡呢，一万多字的很可爱的那个，工程师科幻，也是大刘最爱的那个、类型。欧美的早期，甚至我们80年代都有一些这样的作品，但是这种作品现在越来越少。大刘其实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啊，他其实心里还是很难受的。他很希望这种工程师科幻能够被广大人民群众、广大青少年喜爱，所以他力荐要修这一篇。 问一下杨平老师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科幻文学的？然后 很小 、嗯、 我如果现在回想的话，我最早的时候应该是在小学一二年，大概是82年或者是83年的时候，我父母我们都在大学里，我在大学的图书馆里面看一个报纸，上面有一两百字的一个短文，介绍了一个外国当时正上映的一部影片，讲的是在太空深处的一场战斗。我看了以后，简直是看完之后我如同大梦一场，觉得就是把我平时最疯狂的一些想象，有人已经把它拍成电影。 哦，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是《星球大战》的第五部，就是《帝国反击战》的梗概。从那以后，我就开始更多的接触这个东西，然后看各种各样的。小时候我父母其实他们在语言大学当老师，所以他们也思想也比较开明一点。在我很小时候，给我买了一些个科幻的书。包括这个国外的一些个东西，还有国内出版的一些东西都给我买。然后我小时候也接触了一些东西，所以从小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这个东西。到大学我开始正式的开始想，我能不能够开始以文学的方式来表达我对这科幻的想象。我认识的很多科幻作者都跟我有类似的经历，很小的时候就接触到这个，而且迷恋上这个东西。 对对， 而且一直坚持做这个东西。 对，我认识一些科幻作者，他们很多人说他从小接触科幻就是从看科幻世界开始的，是吧？从小就开始了解到有科幻文学、科幻小说这么一个类型文学哈。这个我想问一下刘维嘉老师哈，就是您觉得孩子们在这种少年时期，像您所说的哈，就是从5、6年级开始就接触这样的科幻文学作品，您觉得会对他们以后的成长，未必说每一个读科幻小说的孩子都是今后写科幻文学去啊，这不一定，但是对他们的孩子的成长，看待世界的方式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个我感觉还是有影响，还是很大的。孩子从小就是在小学的时候就开始接触科幻，接触这个能够激发他们就是自己体内的理想主义的情怀，还有就是对那个科学知识的热爱，这个是最常见的观点，最朴实的观点，也确实有这个效果。因为现在我这儿从事这个都20多年了，这个能看在眼里，相当相当多的那个原来的那个小作者现在都成了科技工作者，或者说科技公司的高管啊、老总啊这些。你比方说我做这本书就要联系当年的那个高中生作者什么时候，就在查的时候发现有的人成了博士、有的人出国了，到国外成了大学老师啊等等等等，相当相当多。科幻文化还是一种非常健康非常积极向上的那个文化类型，那个鼓励孩子多看这个，对他们益处是很大的。 那么也希望啊，这套书呢，让我们的少年朋友们看了之后啊，能够对他们培养他们的理想，对科学的这样的兴趣啊，包括呢对他们的这样的一种朝气，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那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共同跟大家分享了《领航员少年科幻丛书》的这样的创作背后的这么多的故事，谢谢二位。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另外呢，欢迎大家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朋友们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选窗帘就来十里河美联天地，美联天地建材城百万现金补贴迎国庆，即日起至10月7日，购物满额有惊喜，详询店内。